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六十集，初入刑部。当值的锦衣卫一瞪眼， 北镇府司门口秦荣放肆， 开什么玩笑，威名赫赫铁血无情的北镇府司门前坐了一个看书的人，怎么都让人害怕不起来了好不好。唐范慢吞吞地看了他一眼，哎呀，让你通报你又不肯，我在这里看书等人总不会碍着你的事了吧，再说我也没有堵着大门口啊，这不就在边上沾了沾屁股吗。值守的那人无语了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同样守在门口的同伴朝他使了个眼色，凑过来小声道， 你傻不傻，进去通报一声又怎么样，如果他是政府使的朋友咱们也不得罪人，如果不是正好把他给赶出去。 那人白了他一眼， 你可真能说，那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 嘿，去就去，待会儿我得了政府使的夸赞你可比也热。 那人很是不信，结果同伴一转身还真就进去通报了。没过一会儿他就看见同伴从里头匆匆出来，对着唐范笑容满面， 嘿嘿，这位大人，政府使现在正忙着，不过他请您先进去等他。 他张大了嘴巴，看着同伴殷勤地将唐范引进去，好一会儿才折返回来，连忙问道， 这人谁啊？ 政府使的好友啊，你不认识？他刚才也说了叫唐范，听说他还借住在政府使家里的。 那人倒抽了口凉气， 交情这么好？ 那人顿足郁闷道， 那可不， 你怎么不早说呀？ 怪你自己眼拙，我都提醒过你了，你还不去通报，到时候政府使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总不能被你害得一起被训斥吧。 那人郁闷无语，心想自己又错过了一次在老大面前露脸的机会。先不管那两个锦衣卫是如何想的，唐范在那当值的人的指引下来到教场，还没看见人影，就听见远远传来一片喊杀声。等到近前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教场上正在比武，场地中央两条人影忽起忽落，刀光纵横交错，拼的不是令人耳眩目迷的花哨招式，而是毫不留情招招致命的杀招。再仔细一看，其中一人可不正是随州吗？他与另一人在场中比试，边上又围了一圈人，个个都在起哄叫好。唐范扫了一圈，在人群中发现薛灵的身影，便走了过去，冷不防往人家肩膀上一拍。薛灵吓了一跳，正在发怒，回过神一看，却是转怒为喜， 你怎么来了？ 嘿嘿，闲人一个，四处闲逛来着。你们这是在比试？怎么连镇抚使都要上场了？ 先前大哥定了个规矩，每月月底都要举行比试，比试者可以向任何人发起挑战，最后赢的人有重赏。许多人先前被大哥训得很，就都憋着一股气对他下战书，结果一个个全都被大哥打趴下了。那些人还不知道大哥的厉害，我能不知道？我老薛就不去自找没趣。 说话间，场上已经分出了胜负。与随州比试的那个人原以为瞅准了对方的空子，提着绣春刀便从后面扫过去，企图来个偷袭，没想到 对方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足尖点地腾空而起，在半空翻了个身，将对手踹飞出去。在自己身体堪堪摔在地上的时候，借着着地的力道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又重新稳稳站立在地。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，利落之极，又充满力量的美感。围观的人纷纷叫好，喝彩声此起彼伏。站在场中的随州紧着一条长裤，上半身赤裸着，汗水顺着额头和脖颈各处流下来，又滑落在身上，浑身湿淋淋的，隆起的肌肉在阳光下泛着光泽。看得出这般健硕身材同样也是日日不辍刻苦磨练而来，并不因骤然身居高位便有丝毫懈怠。他盯着被自己踢翻在地的对手，反手将手中绣春刀插在地上，冷冷道： 不服再来。 此时随州已经全副心神悉数沉浸在打斗之中，对他来说没有切磋与决斗之分，既然已经上了场，就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，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对对手的尊重。被他盯住的对手感觉自己如同被一头凶猛的野兽锁住了身形一般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再也激不起任何战意了，连忙收了刀，拱手道： 不来了不来了，大人身手高强，属下甘拜下风。 周围的人一阵哄笑，这人本已连续两个月都打赢北镇府寺内所有的人，估计他自己也有些得意，便提出向随州挑战。先前已经有不少人被随州打败过，他以为自己肯定会是例外的那一个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认输收场，实在有点狼狈。对方一认输，随州周身凌厉的气势输得柔和下来，他走过去亲手将那下属拉了起来，又拍着他的肩膀道： 你已经很不错了，袁大人有意让我们与经营来一场切磋，以鼓舞士气，届时为我们北镇府司争光就全靠你了。 那下属原本还有些讪讪，一听这句话立时又有些心潮纷涌起来，激动道： 大人放心，我定会全力以赴，一定不给我们北镇府司丢脸的。 这一番又打又拉的手段真是令人不得不服气。唐范负着手笑眯眯地看着这个场面，并没有急着上前，等随州激励完下属宣布结束，众人四散之后，他才不紧不慢地走过去。哎呀，镇抚使好大威风啊，看来正位指日可待了。随州不是没有注意到唐凡，只是之前不方便说话，此时人皆散尽，唯有他笑盈盈地瞧着自己。想到自己如今上身未着寸缕，冷脸反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。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若无急事且等我沐浴更衣。 你自换去，我也不急，今儿个请你吃饭，掀个楼去不去？随州本是往后头置换衣物的屋子走，闻言不由停住脚步，扬起眉头： 哪来的钱？ 唐大人现在财务不自由了，每月自己花一半，由随州保管一半，为的就是防止他大手大脚乱花钱。自己手头上那一半用完没了，若是要花保管在随州那里的钱，基本没门。唐范哈哈一笑：天上掉下来的。见他卖关子不说，随州也不着急，自去洗澡换了衣裳，这才去他自己的职房里找到正在品茗的唐范。 走走，吃饭去。 唐范见他来了起身道。随州先是摇摇头，而后又问： 你这是升官了？ 唐范早就料到他能猜到，闻言也不惊讶，爽快地点点头： 对。 什么职位？ 刑部河南清理司郎中 先母告赠五品安人，令赐银100两。以上三项，就算是对唐范在东宫案与孩童拐卖案中优异表现的迟来封赏了。随州眉头一动，顿时舒展开来，嘴角也微微扬起。 这倒是好事啊，确实值得庆祝一番。 我虽然不强求一定要高官厚禄，但是做了事得得到应有的回报，也算是一件高兴事。这回你总不会不让我请吃饭了吧？随州点点头，却道： 不必去外头吃了，明天让阿东多买些食材，我在家里头下厨吧。 唐范一听，两只眼睛登时闪闪发亮。随州可以保证，他绝对看见了那双眼睛里露出来的光芒，不由啼笑皆非。 你喜欢我做的饭菜多过于仙客楼的？ 唐范嘿嘿的笑，飘逸文雅之风顿时荡然无存。那是自然，随广川亲手做出来的菜肴岂能比仙客楼出品的差？唐范毫不吝啬的夸奖，令随州禁不住嘴角上扬的弧度又大了一些。一家之主心情好，另外两个人自然就有福了。当天晚上，随州难得下厨，亲手做了鱼香肉丝、糖醋小排、红烧狮子头。阿东也包了唐范念念不忘的鸡毛菜饺子，再加上一小盅在红泥小火炉上煨过的青梅酒。因为阿东年纪小，被霍准喝的也就只有这种酸酸甜甜的酒了。开饭前，阿东先给唐范随州二人满上酒，又主动端起杯子对他们道： 恭喜大哥升官，恭喜随大哥升官。 二人自然笑着一饮而尽。唐范这才道：其实三年金察未满，论理说我还没到升迁的时候，只是刑部河南清理司朱郎中疾病没了，那边正好空出一个位置，这才让我先去地部上。随州颔首： 官场上素来僧多粥少，你那衙门虽然算不上肥差，但好不容易空出一个位置来，肯定也有很多人抢破头，你指不定是夺了谁的饭碗，少不了被人眼红嫉妒，刚去的时候还是小心些好。 其实也用不着他嘱咐，唐范这人看着洒脱，实则并不缺乏圆滑谨慎，但好友一番好意，他自然是要心领的，便郑重答应下来。阿东好奇道： 大哥，那你现在是几品啊？ 我先前是从6品，如今是正5品，算是升了1级半。 等再过几年，大哥估计就能做到1品了吧？ 你当皇帝是我爹，大明官场是我家开的呀？ 你想让皇帝当你爹，皇帝还不乐意呢。 老子要是有这么个爹，那得多悲催啊。 唐范一面暗自腹诽，一面举起手作势要揍他。阿东自从被绑架回来之后，就越发努力用心跟着随州学功夫，唐范哪里打得到他，只能干瞪眼了。等唐范交接好顺天府那边的差事，去刑部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5月初夏时节了。这一年是成化15年。结果刚进刑部没2天，唐范就发现他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孤立了。上任之日，唐范照例要先去拜见尚书和两位侍郎，不过张尚书今日有事不在，唐范扑了个空，只能先去拜会两位侍郎。刑部左侍郎梁文华对唐范的态度有些奇怪，面对唐范的自我介绍和见礼，他只是眯了眯眼，慢条斯理地问： 听说你先前是在顺天府任职？ 是。 顺天府虽掌管京畿治安，说到底还是地方官府，跟刑部是没法比的。你来了刑部，就要好生适应，可别将顺天府的小家子气带到这里来才是。 六部毕竟是六部，顺天府是没法比的。 唐范心里有些奇怪，不明白对方这种阴阳怪气的态度从何而来。照理说，两人之前根本没有见过面，更谈不上什么恩怨。结果梁文华倒好，一见面就来了个下马威，活像自己欠了他多少钱似的。虽然如是讲，但唐范面上依旧恭敬。谨遵部堂教诲。梁侍郎说了一大堆教训的话，但眼见唐范跟个木头人似的杵在那里，不管自己说什么都毕恭毕敬，心里也觉得没趣，就挥挥手让他退下了。唐范便又去了右侍郎的职房。刑部右侍郎彭义春上个月刚过65岁的生辰，他身体不大好，已经处于半退休的年纪，像他这种情况再往上升的机会不太大了，所以跟部里其他人都没有什么竞争冲突。他见了唐范便东拉西扯一番勉励，虽说没什么重点，全是废话，但好歹表明了自己和善的态度，不负好好先生的美名。唐范见他好说话，就顺道请教：彭部堂，下官与梁部堂从前既未相识，更谈不上旧怨，可我方才去拜见他的时候，他言语之间却颇为冷淡，令我好生不解，不知梁部堂是否遇到了什么不爽心的事，又或是下官不经意得罪了他。 梁侍郎想来是最近心情有些不顺吧，你不要担心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 唐范何其聪明，立马就从他的话里听出了端倪，看来梁侍郎心情不顺是与下官有关了。彭侍郎想了想，终是对他道： 梁侍郎有个门生，如今正在刑部员外郎的位置上，这次河南清吏司空个位置出来，他本是属意自己这个学生。 唐范明白了，感情自己成了半路冒出来的程咬金，抢了别人原本想顶上的位置，别人自然也就看他不爽了。知道了真相，唐范也无可奈何，官职就那么几个，想升官的人却那么多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占了位置，别人就只能眼馋，当然会看你不顺眼，除非你肯把位置让出来，问题是谁愿意啊。 既来之则安之，好好干便是了。 彭侍郎见他露出无奈的表情，便笑道。对这位一团和气的老先生，唐范还是很尊敬的，闻言连忙应声受教。见完两位侍郎，他又回到各清理司所在的院落。刑部清理司按照大明十三省来划分，共有13个清理司。唐范身为后进，自然要主动去拜访各位同僚前辈。对于这位年轻的同僚，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淡淡，甚至有些疏离客气，令唐范好生没趣。不过从彭义春口中得知来龙去脉之后，他也能够理解别人这种态度了。因为朝中有些风声，据说张莹再过不久就要递补入阁，到时候自然要让出尚书之位。而两位侍郎里头，彭侍郎又年高多病，理所应当的，那位看唐范不顺眼的梁侍郎十拿九稳就会成为下任刑部尚书的人选。在官场上混，哪个不是见风使舵的人物，唐范一来就占了下任尚书大人门生的位置，惹得梁侍郎十分不高兴。再加上唐范在刑部又没有一点根基，在疏远一位五品郎中和得罪一位正三品侍郎之间，大家会怎么选？想都不用想啊。 这时候谁跟唐范亲近，那不就等于没把梁侍郎放在眼里吗？所以唐范拜访完其他12个省份的清理司，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态度。当然谁也不会表现得太过露骨，但也没有过分热情，都是客气矜持、疏离有礼的寒暄，让你浑身说不出的别扭，偏又挑不出什么毛病。